第43集，乘胜追击。马法里奥对着传送门举起了手臂，用尽所有的力量再次释放出了元素之力。倾盆大雨冲刷着那道维持传送门的珍贵法阵，一道又一道闪电击中了圆洞的正中心，逼得里面的恶魔退得更远。四周狂风骤起，早已被削弱的法术再也无法发挥余力。这时大地猛然颤动，残存的高塔转眼间就要倒塌。由于没有肉身，马法里奥不怕被砸到，强忍着疲劳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确保绝无差池。地板塌陷，释放黑暗邪术用的各种法器和断裂的墙壁向下砸落，伴随着巨大的声响，高塔彻底倒了。与此同时，那道传送门自行关闭，迅速缩小。马法里奥感觉自己的梦境形态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住，离那个正在消失的圆洞越来越近。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马法里奥拼命挣扎，想要远离那个裂口。尘埃从他的梦境形态中穿过，被吸进那道不断缩小的传送门，其他瓦砾碎屑也跟着飞了进去。那股力量令他无法抵挡，眼看着他就要被吸到门里去了。 马法里奥，马法里奥！ 马法里奥顺着泰兰德的声音，把那当成了救命的绳索，在他脚下的砖石墙垣全都跌进了永恒之境的漆黑深处，地面上只剩下马法里奥和那个看起来虽然很小却邪恶至极的圆洞。与此同时，因为马法里奥的成功，战场上的马诺洛斯感觉到了失败，甚至早在意外发生前，马诺洛斯就感觉到了空虚。这位身躯庞大的天界指挥官突然在军团后方停下脚步，转过那张丑陋而长有獠牙的脸，注视着高塔所在的方向。那座塔已经消失。 泰兰德，我感受到你了，我要回到你身边。 我抓住你了。 战场上，疲惫的罗宁突然瞬间感觉力量在膨胀，法力在奔涌。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能开天辟地，摘星逐月，随心所欲地塑造出整个宇宙，成了战无不胜、无所不能的创世之主。他感觉到阻断永恒之境能量的法术已经被摧毁。他立即转过身去看伊利丹，想确认伊利丹是否也有相同的感受。罗宁的这份担忧是多余的，因为伊利丹显然也和他一样，有了突如其来的力量。事实上，不只是那些月之守卫全都变得强壮而有所准备，就连其他的守军成员也是如此。永恒之境与暗夜精灵成为了一个整体，就连那些不会施法的暗夜精灵族人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它存在着连结。先前能量受阻对他们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影响，此刻从拉文凯斯领主到军阶最低下的士兵全都变得自信而果敢，哪怕是实力再强大的敌人也不足为惧，燃烧军团也不例外。军中号角齐鸣，暗夜精灵齐声怒吼，散发着不亚于那些恶魔的赫赫威势。燃烧军团的先锋军显得有些迟疑，不确定这突变的局势意味着什么。 消灭他们，冲啊！ 暗夜精灵反抗军蜂拥而上，恶魔们突然变成了丧家之犬，无数地狱犬被斩杀于逃回军阵的途中，满口獠牙的恶魔战士一个接一个地死在了暗夜精灵的刀刃之下。 原本攻城略地、形势一片大好的燃烧军团再也无力作恶。伊利丹利用法术继续带领月之守卫们阻止入侵者溃逃，大地也在燃烧军团的爪牙脚下剧烈起伏，把恶魔们抛向各处。几名长着翅膀的末日守卫从空中飞过时燃起火苗，变成了一发发烈焰飞弹，砸在同党的身上，造成更多死伤。罗宁无法忘却今日牺牲的所有战友，以及将在未来战争中不幸阵亡的同伴，竭尽所能地惩罚着这些作恶之徒。一名艾瑞达术士愚蠢地想要用法术与他对抗，结果却反而被自己的长袍紧紧缠住，身体硬生生地被折成了两截。罗宁手中飞出一道道蓝色闪电剑，有条不紊地命中燃烧军团中其余的施法者，使他们瞬间消散，只留下一团团灰烬。那群令人生畏的恶魔战士第一次表现出了真正的恐惧，这不是他们预想中的战争，他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而不是自己的死亡。面对此情此景，就连恶魔也感到胆战心惊。他们的阵线逐渐瓦解，暗夜精灵则乘胜追击。 我们快要赢了，给我狠狠地打！ 反抗军士气更盛，入侵者虽然兵多力强，暗夜精灵却无所畏惧。罗宁和伊利丹也在继续为胜利而努力着。罗宁抬起头，发现有几只地狱火正在朝着守军直冲下来，像先前一样，那些燃着火焰的恶魔蜷缩成球，犹如从天砸落的巨石，想要对精灵们造成致命的打击。罗宁这次决定采取伊利丹的战术，利用永恒之井中的力量，在空中造起了一道巨大的金色屏障，令那些地狱火无从躲避。那不仅仅是一道物理屏障，罗宁还设计了另一重用途，他让屏障弯曲出想要的弧度，凡是撞上的恶魔都会朝着他指定的方向反弹而出，砸进他们自己的队伍。就算他先前投射的闪电剑也没能给敌人造成如此巨大的毁灭。二十几只地狱火砸在燃烧军团的大军各处，在地上瞬间形成了一个个冒着黑烟的大坑，恶魔的尸体飞得到处都是，造成不计其数的伤害。这时在他身边响起了胜利的笑声，罗宁回过头去，看到的是伊利丹正在鼓掌喝彩，然后用手指向乱成一团的敌人。燃烧军团左翼军阵中的士兵们突然站立不稳，多数立即跌倒，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泥沼，盔甲精良的恶魔全都像石块似的往下陷。少数恶魔奋力挣扎，但最后凡是被伊利丹的法术命中的敌人全都消失了。伊利丹接着又把手一挥，让大地恢复了原貌，抹除了所有痕迹。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人类法师动作夸张地鞠了一躬。罗宁脸上不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无论如何，伊利丹确实阻挡了恶魔的攻势。在这般凶残的手段面前，燃烧军团的爪牙们别无他法，唯有集体撤退。既没有号角，也没有呐喊，恶魔们只是掉头就跑。虽说从表面上看仍有秩序，但燃烧军团的指挥官们显然是费尽力气才使军队不至于大乱。尽管如此，他们撤退的速度还是不够快，一鼓作气的反抗军很快就追上了他们。战事的逆转令月之守卫们有了施展所长的机会，他们专门追击地狱犬，将它们变成了长瘤的树木和龋齿类的小动物。几只地狱犬在夹着尾巴逃跑时化作了火球，给燃烧军团的军阵带去了更大的麻烦。罗宁毫不怀疑每一位暗夜精灵心中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在那些无辜惨死的新艾萨里民众中间也一定有他们的至亲好友。然而促使暗夜精灵越战越勇的其中一项动力却让罗宁感到忧虑，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拉文凯斯领主还在呼喊着女王的名字，借此凝聚部众。 为了艾萨拉，为了女王陛下，我们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罗宁曾经听马法里奥说过，暗夜精灵女王很有可能是他身边那些顾问和上层精灵的同谋， 他倾向于相信这是事实。罗宁只能不断地告诫自己，等他们抵达皇宫时，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燃烧军团的阵线继续后撤，退回到了那座破败的主城之中。恶魔成群结队的死去，或是被武器斩杀，或是被法术致死。战火驱散了黑暗，大地被入侵者的尸体掩埋。这场战斗也许会持续下去，席卷新艾萨利，甚至打进皇宫。但随着天光放亮，反抗军终于有些退却，他们表现得可圈可点。但即便是拉文凯斯领主，也不愿意让自己的部下涉入不必要的险境。拉文凯斯内心矛盾万分，却还是示意吹响了停军的号角。号角声响起的一刹那，伊利丹的表情变得阴郁，他尝试指挥月之守卫们随他继续前进。有些法师表现得颇为急切，却也难掩体力耗尽的疲态。罗宁自己也累极了，虽然他还能释放出毁灭性的魔法，可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动作稍微快一点都会觉得天旋地转，注意力也越来越难以集中。除了伊利丹之外，其余的暗夜精灵都知道自己无力再向前追杀，至少在日间不行，可这也不会夺走他们已经取得的战果。当然，威胁并未彻底消除，但暗夜精灵们也看清了恶魔的局限性，他们也能被杀死，也会被击退。拉文凯斯迅速集结了一批志愿者，命令他们骑乘黑豹前往暗夜精灵王国各地。这些志愿者肩负着双重使命，首先要寻找散落的暗夜精灵，带领他们重整旗鼓，组建起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建立起一道多重布局的防线，来应对燃烧军团将会发起的下一次入侵，同时也要查看其他地区遭受破坏的程度。除此之外，拉文凯斯领主还命令他的私人法师伊利丹来统领那些已经跟随在他身边的月之守卫。一些位高权重的月之守卫幸存者对此颇有些心怀不满，可是伊利丹在击退恶魔时展现出的实力很快就平息了那些非议。伊利丹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十分满意，转过头来与罗宁分享喜悦。罗宁礼貌地点了点头，一方面在脑海中回想起自己年轻时是否也表现得如此狂热，另一方面又在担忧伊利丹的战果会对他的性格造成怎样的影响。伊利丹的潜能远远不会止步于此，可他的鲁莽却是致命伤，说不定会造成比燃烧军团更加致命的灾难。罗宁暗暗决定要对这位同伴多加留意。在伊利丹将目光移开之后，这位混在暗夜精灵军中唯一的人类缓缓环视着这支抗击恶魔的大军。在阳光的照射下，他们的盔甲闪闪发亮，焕发出雄壮的风采，仿佛击败任何敌人都不在话下。虽然如此，罗宁也深知，他们若想赢得最终的决战，必须集结成为规模更大的联军。历史记载着继承的胜利果实，但有太多因素，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恐怕会篡改事实。更糟糕的是，燃烧军团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的魔法力量，势必会更加费尽心力地寻找罗宁和伊利丹。罗宁在他自己的时代就是恶魔及其党羽追击的目标，他不愿意再重蹈昔日的覆辙。对今夜大胜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现在不知如何了。最大的功臣不是罗宁，不是伊利丹，不是月之守卫，不是拉文凯斯领主，或是他麾下的兵将，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是这场胜利的关键。疲惫的罗宁一边想着，一边朝漆黑的新艾萨利和涣散的燃烧军团残军望去。不知马法里奥怎么样了？